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密集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现代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7天。 北京现代19周年特惠第5代途胜 L 综合优惠20000元，14.58万起售，限量供应，至高3年免息，终身免费基础保养，至高8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经销商。 北京现代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那轮堂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您快乐吗？ 今天您的快乐因子在您的身体内有没有一种膨胀的感觉？ 哎，你说什么是快乐因子呢？真的有快乐因子这种说法吗？ 生物学当中有三种快乐因子，大概说的就是叫多巴胺，还有叫内啡肽，以及血清素。这个是生物学上边所涵盖的三种，大概这三种啊。但是我想广义上边的快乐因子可能有很多很多了。 哎，是的，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遇到的人和事，总而言之能够触发我们快乐的，我们都可以叫它为快乐因子。 哎，是。 哎，让我想到了之前有一首这个歌哈，什么是快乐星球 啊，我也想到一首歌， 你要问我什么是快乐星球 啊。对啊，挺好听的，挺欢快的。 对， 我想起那首叫快乐崇拜 啊，也是 快乐会传染，请你快点过来。 哎，对，这快乐这事儿吧，说简单也挺简单的，那说不简单呢，得来也确实不易哈。 没错 啊，康乐，你说说你的快乐因子吧。 快乐因子，我就是最近啊，这吃我发现 天冷了啊， 吃东西带来的快乐因子太多了啊，尤其晚上，我最近还喜欢在 B 站等等这个，还二次元年轻人喜欢看的 哔哩哔哩， 看了很多这个吃播， 嗯， 但都是啊，不是说大吃二喝的那种吃播， 不浪费的那种哈， 都是吃的正好吃饱的那种。 现在这个吃播基本上都和这个美食教你做厨艺这个相结合了， 哎，或者探店的也有， 哎，对对对对对 啊。总之，我一般在晚上11点到12点之间，我现在一般喜欢打开自己的快乐因子，看别人怎么吃，然后家里边呢，我这零食也没少买。哎，我发现吃点东西，假如不太在乎 胖瘦， 肚子上那个游泳圈的话， 哎，反正你这个快乐因子呢是要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当然了，如果说我们平时也有一些很好的健身方法，哎，正好就相怼了。 哎，是， 嗯， 啊，咱们今天就聊聊快乐因子这个事儿啊，各位也分享一下最近的快乐因子吧。看到好多朋友都分享了，哥大爷他说了，跑步跑完了再吃美食， 哎，是的， 这是双厨狂喜， 哎， 双重快乐因子，啊， 哥大爷说的特别好，因为这个运动啊就能够催生出我们身体去分泌多巴胺，说白了这个运动完了之后就会比平时高兴点儿。 而且运动完之后一身汗 就是大汗淋漓之后，你会感觉到哎呀，身体当中好像很多负面的东西都是随汗液给排出来了。 嗯， 这个我想也是快乐因子的存在。 嗯，孙东林，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做好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快乐幸福的。 哎， 没错，沉浸在自己喜爱的事情当中哈，本来就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儿。 可不是。 燕林也说成功成就感是最大的快乐因子。 哎呦， 对。哎，这个成就感哈，不是说咱做了一件多么轰动伟大的事情，有的时候完成自己的一个小心愿小目标就是一种成功。 对， 嗯， 就好像吃了一个糖一样。 嗯， 我们经常讲哎，这个小孩啊，鼓励他的时候得有点小奖品。 哎， 就达到一个小目标啊，今天啊会说爸爸妈妈，连一块说了啊，爸爸妈妈你们好，连一块说了给一块糖啊，这个什么就是一种奖励。 哎，其实不光是小孩，这成年人也需要一些小奖励，对不对？ 哎，对。 哎，我们在完成出色完成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也可以自己给自己啊。如果说别人给予我们的奖励，那就更好了， 对， 更能够激发起我们的成就感 啊。这是快乐因子很必备的， 嗯， 就是奖励这方面的事儿。 嗯， 要不然怎么很多效益特别好公司都是很厉害什么？ 哎呦， 激励机制 是的， 啊，不止发奖金，有的还发股权等等等等的。哎呦。嗯， 这么说的话， 啊，你看 快乐因子啊，刚刚给大家总结了，运动能够激发快乐因子，还有什么呀？奖励也可以激发我们的快乐因子。 灰太牛郎他说了，快乐因子有很重要，但是千万别过头。 嗯， 过头了就可能碰触一些跟药物有关的东西了。 啊，是的，是 的 ，那个就不好了。 啊，凡事都有边界嘛。 哎，是 啊， 他也提到了兴奋剂， 哎， 这个跟体育还有关系呢。 嗯， 是 的，这个就是咱干什么事儿啊，都有一个范围，别过界了，别快乐大发了哈，那就不是好事了。 千万别越过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哎，对，80公斤这会儿呢，说，哎呦，我今天可不快乐了， 啊， 郁闷着呢，我等着下雪呢。 哎呦，激起了我的这个想了解的欲望了。 怎么了？ 我的一大快乐因子什么？ 嗯， 帮不快乐的人，让他变快乐。 哎呀， 我这真有这快乐因子。 那正好，那80公斤就撞你枪口上了。来说说吧，说说 夏萌，你 为啥不快乐？ 你 等会儿 、啊，你先右转45度看我一下，我这造型变了。 我看见了， 看见了， 今天是小跳蛙。 我这哪是小跳蛙这么简单啊，我这扮相还有对小王冠呢。 啊， 青蛙王子这个童话大家都看过吧。 嗯， 啊，青蛙王子被很坏的巫婆啊，一个白马王子，人家被变成这个青蛙王子了，小青蛙了。 嗯， 啊，结果怎么解开这个诅咒呢？啊，在某位公主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她真心觉得哎呀，我要亲这个青蛙一口 啊， 真心的这一吻就能让这个青蛙王子变回原来的白马王子。 哎呦，那你今天就是想要，嗯， 是 想要谁的 case 呢？ 我要大家的 case 都行，大家的亲吻都能让我变成原来的康乐。 哎，我觉得这个 case 好像给了不太容易啊，不如就点小心心吧。 哎，行，您这点赞。我们看现在的点赞助力榜，大家也都是挺勤快的。哎，我发现这节目啊，大家听习惯了，也是一种快乐因子。 嗯， 点赞是不是也让很多人变快乐？你看，目前为止点赞助力榜第一名1908，第二名9489，第三名孙东林，第四名1717，第五名80千克。已经开始点赞了。 哎，孙东林说，当孩子叫第一声爸爸，叫第一声妈妈的时候，都是当父母最兴奋和幸福的事儿。 哎呀，真是， 没错，没错。但说着说着吧，哎呦，就变成小话痨了。 哎，这 那也是一种幸福。 对， 嗯， 这个是责任嘛。 是的， 你在享受这种快乐的同时，也要孩子晚上，比如说不睡觉啊、哭啊什么的，那不都得是家长得安排好吗？ 哎，这可能就是成长道路上的，我们说什么呀？痛并快乐着吧。 哎， 嗯， 刚才哪位朋友说的，让我们解决一个问题来着？ 80公斤嘛， 啊，80公斤， 郁闷 啊？怎么郁闷？ 没说他为什么郁闷，我估计啊，一会儿也会跟我们说到的，为什么郁闷啊？可以说一说。 哎，是， 啊，因为什么事儿啊？ 啊，我们这两位都是充满快乐因子的人，把我们这快乐因子匀您2两。估计就够了， 我们传递给您快乐因子。 哎，是我们这天天这快乐因子都是，好几十斤呢，是吧？赶紧传递给各位。 哎呦，快乐因子大户啊，也给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快乐时光都会给大家带来哪些元素呢？ 哎呦， 哎，最近一段时间你要说快乐哈，可能很多人都快乐，要不快乐呢？接下来这位就是铁子哥，肯定是不快乐的 啊， 因为人吧，就一旦处在风口浪尖上，成为这个话题舆论的中心，那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烦恼的。 哎。 哎，铁子哥最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我们在晚间5点半的时候将会去连线足球评论员严强，请严大师哎给我们说一说铁子哥的事儿哈。铁子哥是要下课了吗？ 是传说中的那位将会接手国足吗？ 啊，就是说李霄鹏。 是的， 这都媒体都公开说了。 哎， 啊，但是我觉得现在还仿佛有种捕风捉影之感啊。 嗯， 就是几位记者炮声隆隆，向这个李铁指导开炮。但是我觉得我这边好像还是依然没有改变我的一个观点。 你还是挺铁派。 我你不能说挺谁派，我觉得现在李铁下课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 嗯， 另外换谁呀？你说换李霄鹏指导，他上来了估计也得挨骂。这所以李指导这边能同意吗这事儿？再有一个就是从国家队的长远建设上来看，这一次李铁指导他打的至少我觉得有一点什么呢，在高强度的对抗当中跟一些强队，就国足不可能九十分钟全都能够保持一个高强度的对抗，但至少我看到了比如上半时啊，或者说二三十分钟之内，哎，国足好像能跟日本啊澳大利亚撕吧撕吧啊，跟阿曼我们甚至就是压倒对手等等等等的，这我认为是一个进步。再有一个就是从同一时期的战绩来看啊，我认为就这战绩咱单从战绩上来看，你让李铁指导下课好像这个理由还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充分，当然李铁指导那个嘴他没管好这是另一条事儿了啊。 嗯，总而言之如果说现在换一个人来能够改变现状，哎，那换的值。如果说这人来了之后吧，只不过是把犯的错再重新犯一遍， 哎， 走一走前人的老路，那大可没必要，而且呢有点伤筋动骨 是 啊， 而且这个所谓的现在倒李铁的这个风潮其实就是几家媒体包括几个记者什么，哦，连续的发文啊等等等等的，所谓的足球上面一个意见领袖的这个感觉。但是我想如果足协这一次听之任之，完全被几个所谓的这家媒体啊或者媒体人啊以他们的意见为最终的一个考量，换句话来讲就是这个帅位到底应该由谁来决定。 哎，你这么一说，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就是你国足的主教练他的干与否还不干也罢，不应该由所谓的媒体人或者是球迷来说怎么怎么样。那我就想说了，如果李铁这一次下课了再换上任何一个人，是不是还得听某几位啊，不听的话是不是还要骂呀。 嗯， 啊，这个事儿又是一个另外的思考。咱们大概在五点半左右啊将会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严强老师啊，他估计有自己的看法呀。 是的是的，除此之外呢在6:30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去连线体育评论员李戈老师啊，这个世乒赛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且今天从前方也给我们带来好消息了。 哎呦， 到时候我们听一听李戈老师对于本次世乒赛的亮点啊来给我们进行一个总结。 是看乒乓球比赛啊大家的快乐因子一般都比较多。 哎，是的，而且能够激发出我们更多的快乐因子。为什么呀？因为成绩好呀，打得看着过瘾啊。 哎 哎，不像某些球队啊，这个哎呦一憋就让人憋得很郁闷哈。 啊，是 80公斤，是不是因为这事儿郁闷呢？ 啊，估计是生活上的事儿吧。八十公斤不至于跟这个体育上的事让你感觉到烦心啊。 嗯，不值当的啊，不值当的。 对，不值当，不值当。您如果有什么样的生活上面的问题，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把这给您给劝得开开心心的，把我们的快乐因子也传递给您。当然了，刚才介绍到说生物学当中有关这个快乐因子的这个论述，第一种就是叫多巴胺。 嗯， 多巴胺呢，它因为它是反应是最强烈的，大家感受非常明显，所以呢，这属于是最大名鼎鼎的一个快乐因子了。 哎，是的，以前好像看过一个什么电影吧？ 哎， 就是买东西购物，就是叫什么天生购物狂还是我不记得了哈。 啊，对，他的肯定多巴胺分泌就很多的。 啊，对对对，就说为什么购物的时候会让人特别快乐呀？就是因为你分泌了多巴胺等等的，哎，就会让人特别的高兴，特别快乐。还有说谈恋爱的时候为什么初识的那一刹那会觉得很开心很幸福呢？也是因为多巴胺在我们的身体里起了作用。 哎，有时候我们说的很玄，好像说哎呀丘比特爱情之箭射中了你的小心心了， 月老来了，红线牵上了 啊，或者说什么这个就是恋爱的感觉啊，这很虚的。但实际上其实就是多巴胺在起关键的作用啊。 哎，是的，那除了多巴胺之外呢还有一种大名鼎鼎的叫做内啡肽哈。哎，如果说多巴胺是让人兴奋而快乐的，那么内啡肽就是使人平静而快乐的。 哎呦， 哎，不太一样哈，但都是快乐。 比如说， 嗯， 大声喊叫之后了，抒发心中情绪，或者说，在 KTV 唱完歌之后了， 哎，您就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舒畅啊？好像 很爽， 而且压力也排解了。这个就是什么内啡肽起的作用。 明白了。哎，相比多巴胺哈，内啡肽呢是可以持续时间更长、更稳定的一种快乐啊。而且呢，这个内啡肽对于人体也是有好处的，比如说镇痛啊、调节情绪呀、身体内分泌系统和增强免疫力等等，都离不开内啡肽。 哎。另外一种叫血清素啊，血清素是让人平静的一种这个快乐因子，主要就是什么，让人放松，血管扩展，心率下降，往往都与这个睡眠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当然有可能还是跟褪黑素有一定的连接啊。所以如果您要是说，哎呀，失眠甚至抑郁的话，那可能在血清素这方面的快乐因子有可能会比较少啊。 是，哎，总而言之哈，内啡肽、血清素、多巴胺都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只需要呢我们自动去唤醒它们。 对啊，当然你看、也得有这个摄取的。 哎，是的。 血清素呢，哎呀，它除了保持肠道健康之外呢，包括我们吃一些东西也是很好的补充。 哦，也可以吗？ 鱼肉、鸡肉、还有鸡蛋、牛奶，还有各类蔬菜等等的，有助于促进血清素的合成，而且呢，接受阳光。照射之后，好像这个人皮肤啊经常晒太阳，也会增加血清素的分泌。哎呦，怪不得我们经常形容一个人，哎呀，你很快乐， 好阳光啊！ 哎呦，阳光大男孩儿，这感觉。 身体里边充满了什么呀？血清素。 是啊，所以这是在生物学当中，我们来说一说快乐因子的事儿。但是大家平时啊，你说看谁快不快乐，也不能说测一测你的这个血清素有多高啊。 来测一下多巴胺，来测一下内啡肽，这是测不出来的啊。起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靠肉眼是测不出来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外貌、气场感受到这个人是否快乐。 对，比如说看脸色。哎，这个人 康乐，你最近气色不错。哎， 白里透着红吗？ 是的，那肯定你最近一段时间心情就不错，或者呢最近一段时间你身边都是好事儿，对不对？ 哎，包括哎，夏萌最近怎么你一走路听你总哼哼曲儿、哼哼歌的？ 哎，从我散发出来的这个气场也能够感受出来我最近很高兴。 是，这是快乐因子在作祟。 这个作祟做的是好祟。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也说到了灰太牛郎，他提到说，哎，最近听我们节目就是变得很快乐， 谢谢 快乐因子。他说这段时间可以开阔眼界，放松心情，表达自己。哎呦，您这么一说，结合刚才我们介绍您三种快乐因子，合着我们这节目多巴胺也有。就是我们说的很激动啊，比赛的时候就肯定有多巴胺吧。 对， 奉献给各位了。 是的。 另外内啡肽应该也有， 让人平静的快乐 啊。对啊， 在我们在说一些这个社会新闻的时候啊，给大家介绍一些小科普小知识的时候哈。 是啊，还有血清素，这个我们肯定也有帮助。为啥呢？大家经常发那个美食的图片，勾起了各位格外的食欲。哎， 是呢。 那没少吃啊，这鸡肉、牛肉啊，又鱼肉什么蔬菜等等的。 哎，我们现在也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哈。当然了，也要感谢大家对于我们金戈铁马的支持。 哎， 没有大家点赞的话，也没有我们这两个小时热闹的场面啦。 大美和小丽他分享了最近快乐的因子是好几串儿，糖葫芦。 哎呦，昨天我们还说糖葫芦呢， 经典款的 黑暗料理糖葫芦哈。 这位朋友他是经典款的， 经典款的，我这个还是接受经典款的朋友最多了啊。 是，就是， 当然也有像康乐这样愿意去尝试新鲜事物的，什么方便面糖葫芦之类的哈。 哎，我一会儿把这个，昨天我又搜集了几个图。 哎呦，我天哪，又是黑暗料理啊！你 还有螃蟹的糖葫芦，大家吃过吗？我发给各位。 好吧，你发吧，我们看完以后翻白眼啊。 还有。烧鸡的糖葫芦，这都没想到的。我 真的假的？你真的是给人吃的吗？ 真是。而且它应该是作为镇店之宝在那放着了。 哎呦，这还镇店之宝。 哎，我再说一个大家可能更没吃过，我这图都发到听听 FM 当中了，不是在这儿开玩笑的，皮皮虾糖葫芦。 天哪， 这都是黑暗料理当中的劳斯莱斯了。 你有机会代替大家去尝试尝试吧啊。 哎呀，好，我这如此有快乐因子之人啊，看到这种场面我也难免皱一皱眉头啊。 有点像大腿堂骨。 是，要不然店家说给我100块钱我尝尝还行 啊。 有点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 敢做第一个吃皮皮虾的人。 是，糖葫芦皮皮虾这事儿真没太听说过。 对对对。还有秋风秋雨说，为家人做可口的饭菜，看到家人吃得高兴我就快乐。哎，是， 哎，是，真是啊！ 尤其看到家人把自己做的这个饭菜啊，都吃了个光盘，哟，那成就感， 对， 马上多巴胺就分泌的满满。 哎，其实这个也涉及到了一个，也是一种鼓励，别人对你的赞许，尤其是最亲的人给你的赞许，那你就会觉得，哎呀，这真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了。 是的，是的，哎，你说的还真的特别在理儿哈。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啊，听到来自于同事，有时候来自于领导对于我们的表扬之后哈。哎，想一想，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也给予我们一定的表扬，我觉得这一份表扬来得更加的温暖。 对，所以大家啊，人生一大美德是啥呀？经常夸夸周围的亲戚朋友，甚至陌生人啊，咱们都以宽容为主，是吧？ 是呢。 给予更多的一个鼓励，包括这边我看到8216这几天这位朋友对李铁指导是相当不感冒啊。啊，那意思就是一定要让他下课等等的。 不感冒，不感冒啊！ 是说啊，就是千万别感冒。 是的，是的。 啊，他说，就希望李铁指导下课等等等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昨天我们话题聊的不简单，这事儿我觉得真是不简单。刚才说了一个观点啊，好，有些朋友是刚进来的，我再简单重复一下，就是如果说啊，任由所谓的舆论啊，甚至说几个记者的这个观点，就是。这也很有流量，当然这个一说这个李铁下课是最有流量的事儿，可能有些人也愿意说。我想说的就是啊，在考虑一个专业人士他是否应该继续的在岗位上当中尽职尽责，还是说让他履行一个正常的程序，让他下课让他走人，这应该是专业机构的一个事儿啊，不应该是所谓的啊几个这个记者等等的啊写几个文章什么的啊煽乎煽乎你就让他下课了。而且从我认为从这种战绩的角度来讲，你说让李铁下课这个战绩，也我认为不是完全能够说得过去。现在唯一的可能一个理由是什么啊？就说他这个李铁这嘴太直白了啊。可能对于李铁指导来讲，他的快乐因子就是，哎呦，在发布会上的32分钟， 怼天怼地怼记者， 是， 哎，有可能就是记者被怼了嘛，心情不好，那写一些文章呢来说一说这个事儿，抒发一下自己的情绪也是非常正常的。可是呢，我们还是觉得哈，管理部门呢就要做好管理部门的事情， 哎呦， 咱媒体呢就做好宣传方面的事情， 哎，是， 各司其职，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 太重要了。 嗯， 哎呀，晨晨这边也说了他一个不快乐的事儿。AC 米兰是晨晨的主队啊， 哦、 又输球了，1-3输给了萨索诺，说让他不快乐。但是听我们节目说，赶紧让他快乐快乐吧。行，咱俩一人劝晨晨一句话吧，把快乐因子传递给晨晨以及输球的球迷啊。 80公斤说了，期待 CBA 早点开赛。哎呀，中超呢，踢不踢也就这样吧，明年再说吧。 哎， 合着他这不快乐啊，恐怕还是因为最近比赛少了。 是比赛少了，输球也不快乐。哎呀，我这刚想好一句话送给晨晨。 嗯，说。 米兰 AC 米兰队啊，属于是传统豪门，有相当强的底蕴啊。现在只不过是遇到了一些挫折，但对于像米兰这种百年级别的俱乐部、大俱乐部，啊，我觉得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都会有波峰和波谷。啊，晨晨在输球的时候不快乐，想想米兰当年那会儿多厉害是吧？卡卡多牛那一会儿啊，想想曾经的高光，可能现在任何的不快乐都能给度过去了啊。 是的，我们享受高光，同样也要接受低谷。 哎，这边还有女生宿舍，她说了，做好一道菜就是快乐因子啊。 哎，是， 真是。 还有这个永远的儿媳妇说，一边上班一边听节目，有点忙。哎，儿媳妇不是助产师吗？那您这会儿是一边在帮忙使劲儿，一边听节目吗？ 哎呦， 哎呀， 那我们俩给您加把劲儿，要不？ 加油加油啊！希望一切顺利，平平安安 啊！兄弟加把劲儿啊， 兄弟 快点生啊。 是的啊。 啊，对，姐们儿吧，应该说 姐们儿，姐们儿，兄弟也得 加把劲儿啊，这门口等着呢。 哎，是，希望这个助产师能把您的快乐因子也传递给产妇啊，因为，作为产妇，虽然我是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事儿啊，但是我看各种纪录片啊什么的， 想象一下，你能想到那个不容易哈。 就产妇她当时应该是比较焦虑的一个状况吧。但而且 太多未知因素等待自己嘛。 而且周围啊，这个老公啊什么的，父母应该都不能到旁边去看着， 有劲儿也使不上呀。 啊，对呀，所以谁最重要？助产师啊，儿媳妇儿，您得把快乐因子传递给他才行啊。 哎，是的，希望您那边一切顺利哈。 哎， 啊， 这边还有朋友，哎呦，说到孙东龄有球看，哎，这刚才说过，没球看是寂寞。他说，哎呦， 寂寞让人不高兴了啊。 但是处理好寂寞， 因为人生当中啊，不可能天天都是非常非常快乐的。就是如果您天天都快乐的话，那就会感觉到快乐也是索然无味的。 嗯， 快乐和不快乐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说有苦才有甜，如果什么东西都是甜的，我估计你也吃不出来甜的东西了。 嗯，所以说这个最可贵的是什么呢？就是对比。 哎， 马路口就说了，今天中午看了一眼这个世乒赛混双决赛啊，砍瓜切菜，刷刷刷，比赛非常的快乐。 哎呦，是快乐因子。 哎，对比起这个前段时间看国足的比赛啊，这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当然这是俩项目了， 嗯， 咱乒乓球是独步天下。 嗯， 这一次的这个中美配对组合混双比赛还取了很好成绩， 是的， 这给美国队创历史记录的，进入到前四名了，这不容易。等一会儿大概在6:30，咱们后边的时段将会为您连线的是体育评论员李哥，让李老师对世乒赛的亮点进行一番综述。 是，那在此之前5:30左右呢，将会去连线的是严强严大腕儿，跟我们说一说李铁以及北京时间今天晚间这个金球奖的事儿哈。 哎呦，金球奖这个也是 梅西板上钉钉。 梅西基本是不是肯定通知了已经？ 哎，喂，小西西啊， 是 晚上过来领个奖呗，带上媳妇儿，带上娃啊 啊，是 对，管饭管饭 啊。据说这个波兰的记者都知道说莱万没得奖， 哎呦， 我认为这个就是靠谱了。 嗯， 梅西肯定是得这金球奖了， 嗯， 只不过有待最后的官宣。哎呀，提到金球奖，作为足球运动员界当中应该是最高奖项了， 足球界的奥斯卡 啊。对，足球界这好像比世界足球先生这个含金量还要高。 嗯， 哎呀，那这个快乐因子得有多大呀，是吧？一拿到这个奖证明什么？我在这一年当中就是世界足坛男人当中的一哥， 哎，证明我是这个足球界的 number one 哈，而且呢，对于足球事业做出的贡献也是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哎，是，阿昭也说了，一会儿少聊点国足，聊点乒乓球。好，咱们6:30左右让李哥老师详细，就李老师，我之前跟他沟通了，他观察出了很多点，关于未来乒乓球的一个趋势啊，等等等等的，包括这瑞典队哎冒出来一个年轻小伙， 嗯， 据说将来也会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一个劲敌。 嗯， 咱6:30详细来聊乒乓球的这些事儿。 是的， 你看这边还有多年之后，他说了，哎呦， 咋了？ 他看到了，说除了李铁指导啊之外，他说也想说说吴磊。 啊， 吴磊，这又是啊，凌晨时候， 吴磊的快乐因子吗？吴磊快乐因子来的总是这么的不顺畅哈，总是有单刀的机会，可是这个机会总是难以把握。 哎， 啊， 就是队友那个球给他传的太好了， 对， 以至于这个队友 前汤，你就觉得这汤怎么这么就使不上劲儿呢？ 是啊，队友，我看那后边的分析说，这个那意思就跟吴磊说打门了，别汤了 啊 啊！结果吴磊呢，还是是基本功的问题， 你别对呀，都冲。你就别往上趟了呀， 哎， 你使劲儿啊！当然了，我也不懂啊，我就跟那儿瞎使劲儿。 是， 哎，可能吴磊在场上瞬息万变吧，他有一些他也把握不住的。 确实啊，反正吴磊丢掉这个单刀球了，有朋友就是又开始评价吴磊了，说，哎，这要不是说这个背后有中资老板在这个球队当中， 哎， 可能早就在这个球队当中没有立足之地了。 哎， 另外就是你说， 嗯， 快乐因子。最简单一快乐因子对于球员来就是进球啊。 是呀， 这吴磊都500多天没进球了， 就是，球迷的欢呼 是 啊，接受这个欢呼的洗礼，那绝对是快乐因子的主要来源。 而且吴磊本赛季零进球零助攻，太尴尬这数据了， 球荒已经达到533天了，合着一年多的时间。 是啊， 哎， 所以这个快乐因子，我这一刚才一说快乐因子我又想起一事儿来，国安的前著名的前锋坎爷， 哎呦， 快乐因子超强吧， 快乐足球 啊，独创一门足球艺术叫快乐足球， 哎，是， 你看是吧，就是该进的球好像说球迷都能进的我就不进啊，但是你说，这跟吴磊是一个好像给他找一些借口的，找一些理由，说一般人你还站不到那位置呢， 哎， 还没那机会浪费呢 啊，合着吴磊这事儿，我们还能换个角度看一看 啊。可能要如果放到国足还行，但是放到西甲那边，这事有点说不过去了。 哎，反正你看，人西班牙队的主教练也说了，说还是会继续信任吴磊的。 是 啊，当然人可能就这么一说哈，啊，毕竟你看这么几场比赛了，都是恨不得踢到80多分钟才把他换上去，就这份信任也就值这几分钟了哈。 哎，是，哎呀，反正吴磊这边也是不太顺吧，我们都希望啊，大家如果遇到什么糟心的事儿，多多激发一下自己的快乐因子。如果说 周围的事儿啊，这个包括什么的，周围的人不能让你变得特别快乐，这也没关系，自己变得快乐。 是的， 快乐因子是自己创造的。 没错没错，当我们身在一个逆环境当中，千万不要自甘堕落哈，使劲的让自己怎么直立起来，千万不要卸下去了， 可不是吗？ 找寻一下这个能够激发出来的快乐因子，让自己变得积极起来。 我小时候特别爱看某一些小动物的运动， 嗯， 包括毛毛虫向上爬，还有小蜗牛向上爬， 嗯， 我就是除了觉得挺有意思挺好玩的，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是啊， 嗯， 另外一个就是他这种不放弃的这个精神，尤其是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在旁边人看起来也很可笑的一些举动，这蜗牛爬那么慢爬干啥呀，他依然在向着目标不断的攀爬，也许不断的攀爬就是他的快乐因子吧。 你说这是谁？ 这个就是蜗牛啊，我刚才说的。 我以为你在影射谁啊？没有， 是 想多了。嗯， 哎，大家都可以做生活当中的小蜗牛， 嗯， 小蜗牛多么的顽强啊！哎，咱遇到啥困难，包括李铁知道，千万我送他一句话啊，像蜗牛一样继续的踏实干吧，少说话，多办事儿。好的，咱们今天晚高峰两个小时的金戈铁马，由厦门康乐陪着各位聊一聊各位最近的快乐因子有哪些。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将马上为您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严强。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一聊您最近的快乐因子哈，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让您快乐的事和人。 是，有的时候倾吐内心的真实想法，好像也是一种快乐因子的体现。而接下来我们就为您邀请到的是非常坦率的，也非常帅的足球评论员严强。严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哎，严老师最近的这个足球圈，国内的足球圈的话题当中都逃不过关于李铁指导是否下课的这样的一个舆论的风潮。想问问您对于这件事儿的一个看法，因为今天我也看到不同媒体啊，各种各样的角度分析，有的甚至啊存在某一些这个人身攻击，那个不谈啊。另外还有一些我看写的是啊，这非常详细的，甚至谁接任啊，怎么样，细节说的都非常的多。甚至有人说啊，李铁指导下课是99%的可能性。严老师想听听您对这件事儿的一个点评。 我其实更想知道是最初是谁任命他的，因为我们如果以现在的成绩和表现来看的话，我觉得这届国足可能有了太多让人失望的地方。而国家队的主教练在很多事情的应对这方面啊，特别是最近这一场和赛后的那个排比句不容易啊，包括他多次表达出对这个只有他最了解国足等等这些发言，我觉得可能都不是特别恰当的。但是足够成熟啊，也有很多技术上的一些不足。那这样的一个教练是谁任命的？任命他的这个流程是怎样？如果说李铁 我觉得任何一个职业教练可能都得如此，就是都要对成绩负责。如果是理解对国家队主教练要对国家队的成绩负责的话，那对任命他的人是对任命本身也要负责。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们其实可以去想更多一点啊，其实可以说往下了解的更深一些，这可能才是问题的关键。就国家队主教练的任命，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慎重，也应该是要一个得人望不重望的这样的一个选项。但是不光是在男足这方面，包括女足前段时间的选帅也是出现了很大的争议啊，包括有这个推翻重来这样的做法。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这套管理体系，它的科学性和它的公平公正性这方面，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提升的空间。 严老师，接下来咱们再说说关于金球奖的一个预测呀。好多我看媒体说出来，梅西肯定是会得奖了。金球奖的这个含金量应该是比世界足球先生的含金量更高一些。严老师，您觉得梅西如果这次今年拿到金球奖，是否有助于他在未来的一个更大的梦想的实现，就是在明年世界杯当中有所表现呢？ 梅西都34了吧？我们还指望他能够有更高的提高吗？今年我看到昨天啊，这个法国足球的主编，也就是整个金球奖的评委的这个团队吧，团队的头他自己说啊，他说啊，明天我们在周一公布这个获奖者，大家都会很高兴。这话呢说了等于没说啊，你任何一个人得奖都会有更多的人不高兴。而今年这个情况我觉得更加特殊，因为没有一个完全夺目星光四溢具备一切说服力的这样的一个得奖的或者说获选的。梅西拿的话，莱万肯定会不高兴，那莱万拿了，梅西和 C 罗也都会不高兴。C 罗反正只要不是自己拿了，他谁拿他都不高兴。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两个话题你非要往开心这个方面去聊的话，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不开心，所以我们就看戏看戏而已。我一直说我自己不是一个金球奖的拥趸，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我觉得金球奖本身和足球运动的团队性是相悖。 莱万，有球迷有这样的观点啊，严老师想听听您的看法。觉得莱万呢，他的个人数据是非常炸裂，但是缺乏在国家队这个单人带队的这种能力。认为他只不过是拜仁队这个班霸超强实力所谓的一种外延和体现啊，认为 那维阿当年为什么能拿金球奖？那是不是弱国的优秀的球员都拿不了金球？这样的评选就公平吗？ 是， 我觉得这个标尺啊，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他们的一个，我觉得谁也说服不了谁。为这种事情去竞争呢，去争论呢，无非就图个乐。真的，你要说出一二三道理来，谁都说不出来，其实没必要。我们就看个乐就好了，反正中国队拿不了。 还有一个问题，严老师，关于李铁指导帅位的事儿，有朋友也关心到，说目前是否就是一些记者的意气之争啊，对于李铁这件事儿。另外就是也有朋友说了，国家队的主教练帅位如何，是否应该有更加专业的这个相关机构来决定，而不是说听某些记者的这样的一些舆论的引导呢？ 我的天哪！今天这个问题怎么一个比一个头疼？我这躲都躲不过是吧？就意气之争肯定是有的，因为有的都不是记者嘛。我觉得我已经看到有些网红在查这事儿，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咱们听网红的，不也就更加缺乏权威性了。我还是想回到这个事情根子上，就是能不能有记者去好好去研究，或者说去挖掘一下，到底是最开始是如何把它选上来，以及它在哪些标尺、在哪些高度上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因为从过往的在俱乐部的成绩，或许啊球员履历是足够的丰沛，但是在俱乐部的成绩是不是足够有说服力？然后打十二强赛制以来这一段时间，他的行为和他的这个表现是不是达到了球迷的要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公开性的话题，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你要说记者的这些报道，我说一件很悲哀的事呢，现在其实还有多少记者，有好多媒体的报道都不见得是真正意义上的媒体来的，因为一些自媒体和一些社交媒体的发声，它缺乏严格的这个佐证吧， 可能在数据论据各个方面调查以及调查方法的专业性这方面都有些匮乏，所以这些我真的没法回答你这个问题，你帮我非常强调。 好，严老师，今天非常高兴跟你进行这个连线。当然最后还有个问题，我们今天话题说说你最近的快乐因子，严老师跟我们分享分享吧。您是不是也挺喜欢打台球的呀？最近的快乐因子？ 但是不快乐啊，我们姓严的昨日被淘汰了。 哎呦， 被淘汰了 啊，也被淘汰了。行，那也能在这个运动当中体会更多的快乐。我们下回继续聊，严老师。哎呦，是，反正这个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嘉宾都有自己的一个看法和观点啊。 是的，当然我也认为他打的不是台球，是斯诺克。 哎呦，台球是一个更加广泛的宽泛的概念吧。 哎，是的，是的，人家花式都是随便，就是这种街边小妹就可以去打的。 啊，是，这边还有有朋友80kg， 哎， 心情好了是吧？ 好了好了好了，听一听这个严老师的一番解读之后，哎，咱也就更冷静的去看待目前哈中国足球这些怪象吧。 他说了，作为球迷听戏看戏吧，他认为是有内幕重重之感。 是呢， 就看一热闹，有时候看热闹啊，看戏也是快乐的来源之一。 说这个吃瓜群众永远都是最开心的呢，又来瓜了啊！ 哎，是 此瓜包甜。 这边1307也说了，我们这边嘉宾看应该是比较喜欢打斯诺克， 是呢， 好像之前是不是还解说过一部分呢？好，反正严强老师啊，什么网球、斯诺克，好像都挺爱看的、啊。 哎，是的，是的。 这边还有朋友，花呗小新他说了，让亚尼斯带国足 啊， 他说防守强啊，亚尼斯。亚尼斯要带国足，估计也得被喷呢。啊，这亚尼斯是不吹头发了，估计也得有记者找出其他新奇的角度，说亚尼斯头发太少了，影响国足战斗力了。 哎呦， 我都给想好了， 你长了头发多的。 哎，是，这边大家还迷弟他说了，他的快乐因子是看一些很有意思的综艺，比如说谁谁谁跟谁谁谁是可盐可甜的 CP 呀、啊， 真的，这个综艺节目我发现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在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看，就是一回家打开电视就看这个综艺节目，说什么不重要，这剧情怎么样也不重要，总而言之就是一个伴随性的。 哎，是，总之一般综艺节目啊，它会有这个嘻嘻哈哈的感觉， 是呢， 让你的这个气场带入到他那种快乐的感觉当中了。是，这边1908他说了，说康乐你该给严老师挖坑了，没有挖坑，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很直白的问题。 是的， 嘉宾可以用各种他想要回答的方式，另外就是他的一些态度，其实不用语言去表述，大家能够听明白的啊。 爱吃水煮鱼说，哎呀，这个严老师今天话有点冷哈，说的不太多，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些问题哈，问给任何一位嘉宾，可能能说的能透露的或者能吐露的心声都不多。 哎， 对于中国足球现在很多人可能也就剩下一声叹息了。 哎，是，反正现在这个我看到是好几波网上的，甚至有语言上有掐架的了，就因为这事儿、 有不少呢。 哎，是，可能大家啊，嘉宾什么都避着这点浑水，我别沾上这个，等等等等的吧。哎呀，总之大家都有自己的快乐因子。刚才大家有人说到吴磊这事儿啊，哎呀，吴磊这错失了单刀，确实，哎，你说吴磊这心态也够好的了，还能继续这么大压力之下踢下去。哎，我觉得李铁指导心态应该不比吴磊差呀。 哎，他俩应该私底下关系不错吧？我认为哈，没准呢，时不常的也会发个微信啊，了解一下最近的各自的心理动态。 哎，是，当然说到金球奖了，这应该是，再过几个小时吧，今天晚上11:30， 对， 十一点半还有一个几个小时就会官宣金球奖，而且有排名具体都给排出来了。梅西应该是没啥悬念了，坐拥第七座金球奖的这个奖杯。哎呀，那 C 罗距离梅西又差两座了，那双方这个对比，这现在有实力证明了谁比谁强了吧？ 也不知道是不是就能够以金球奖的数量来决定最终的王者哈。 哎， 总而言之，他俩的对比恐怕要持续到他俩退役吧。 是啊，总之谁都不服谁。 嗯， 哎，这个有相互的对比，我们不说攀比啊，攀比不好，但是我认为在一个行业当中，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他不是好士兵，你得有一个目标，得有一个 想成为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这种感觉才行。像梅西和 C 罗，他俩生涯当中外号绝代双骄，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啊，某一时段比如梅西比 C 罗强，那 C 罗肯定得瞄着眼看着的，哎，我得比他强更行。后半段 C 罗反而比梅西强的时候，梅西啊虽然性格比较内向嘛，但暗自里边憋着劲儿、你看今年把美洲杯拿下来了吧。 是呢，哎，你说他俩的关系啊就很像很多武侠小说里边的，正因为对手无比的强大才成就了这个盛世里我的耀眼， 可不是吗、啊，所以在同一个行业当中有一个跟你势均力敌的这种对手， 哎， 也是一种幸福的事儿啊！你看，哎，你为啥笑啊？ 为啥笑？因为我看见小球王发的这段话，我就笑出声了 啊！ 他说李铁、吴磊，还有就反正他们爷仨有个群 啊，还有这足协主席老师、 是的， 是吧？ 是的啊，有个群 啊，这是 在 调侃 发，哎，对，抒发一下各自的情感吧。 没办法呀，这李铁指导还有足协主席陈旭元老师啊，这俩肯定是没办法，这历届都一样。 哎， 看以前的， 哎，你说要是真给李铁和咱们球迷弄个群的话，不知道什么效果呀？ 哎呦， 铁子哥会不会就分分钟退群了？此人一退群， 李铁指导直接发十遍红包 啊！对，也行， 就是大家开开心心的嘛，快乐因子。 对。人说这个银手不打笑脸人哈， 对呀、啊， 哎，人发多发几个红包，这本来咱有点气的，可能也就算了。 哎，是，反正这个快乐因子这个事儿吧，哎，大家真得注意啊。平时如果有什么样的负面的情绪的话，直接及时的去疏解，别把它憋到一定的程度，然后一个劲儿。一气儿那么灌出来说出来，像李铁指导那样的反而效果的不好。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吧，即便没有快乐因子，我们也主动的去寻找快乐因子吧。 哎，是这个有的朋友说了，咱一会儿看看乒乓球吧。呀，乒乓球这个比赛真好看啊，你别说啊、就虽 然 我们中国队大概率总是获得冠军，哎，但是这种高峰当中的体验也是一种快乐因子，你看是吧？ 是的，即便这个是我们的优势项目哈，但是在其中呢，我们也能看到一些，比如说年轻球员的爆发呀，比如说看到这个项目在全世界更广的推广呀，哎，这都是我们值得高兴的事情。 哎，当然了，这个今天啊，混双冠军出来了。在今天下午，中国组合孙颖莎、王楚钦3-0击败了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和早田希娜，是夺得了金牌。这个是不太意外的事儿了。 哎，事情不意外，但是呢，这个其中的一些亮点，我觉得还是值得说到说到的。晚间我们再等会儿慎一慎哈，6:30的时候听听李哥老师的一番解读。 哎，是，当然了，我们也是关注到中美组合配对这个事儿啊。 哎， 这个事儿，哎，有的朋友说了，林高远，跟这个美国选手张安组合，他俩能打到什么样的成绩？打到四强了，各位，厉害啊！ 还是值得夸赞一番的哈。就是在今天凌晨进行的混双半决赛的争夺，林高远和他的搭档来自美国的张安，遗憾的2-3输给了日本选手，获得一枚铜牌。那这枚铜牌呢，是美国乒乓球队继1959年多特蒙德世乒赛之后获得的第一枚世乒赛的奖牌。此外呢，中国组合王楚钦和孙颖莎顺利晋级决赛。不过比赛结束之后呢，双方还是相互点赞的哈，因为林高远和张安这对组合本来就备受本届世锦赛的关注，虽然两个人赛前合练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一路呢还是闯入到了四强。林高远是这么说的，他是第一次配对，也基本上没有什么训练的过程啊，能够打进前三名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了。他说这个张安呢叫丽丽，他说丽丽也是非常强的一个队友，他在混双方面也是非常好的，特别是他在一些关键球上胆量非常大，因为他也是一个这个心理学的博士， 哎呦， 很多心理方面的问题也会请教他。关键时刻呢，他还能打出很多精彩球，越到关键时刻他出手越果断，这是林高远说哈，这是我需要向他学习的地方。哎，当然了，张安也是对于林高远一番夸赞啊，两个人呢是相互表扬了一番。张安说，我觉得林高远很出色，我非常感谢，这是真的，我以前从来没有和林高远打过球，我认为我们这对组合是有很多特别之处的啊。时值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也让这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走到了一块儿，通过这项运动，通过乒乓球，真的非常不可思议，能够赢得奖牌很高兴，真的是梦想成真了啊！我很高兴能够和林高远一块打球。 是 这个 多好啊！ 对对对，这个比赛打得也非常的顺利，而且这个比赛结果呢，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也都是能接受的。这种比赛充满了快乐因子吧？ 当然了，这个。美国选手获得这个前四名，我之前还真的查了一下相关的数据，啊，这都多少年了？因为乒乓球在美国，它肯定它不是一个。 从1959年到现在嘛。 你看，1959年多特蒙德世乒赛之后，第一枚世乒赛的奖牌，这个太不容易了啊！所以这个，也算是给美国的乒乓球队让他们尝到一点甜头了，没准儿。美国队未来能够在乒乓球领域当中有更多的一个收获，哎，更多人他们也玩乒乓球了。其实我们期待的啊，这世界上乒乓球厉害的国家越来越多才好 啊。对，这个项目才能长期发展嘛，不然如果总是一家独大的话，可能看着看着也就缺乏兴趣了哈。 没错啊，这个， 所以我们多去国外打打比赛，也带动当地这个对于乒乓球的更多认识， 哎， 让更多的年轻人喜爱上这项运动。 百花齐放才叫春，一花独放不叫春。说到一个人快乐因子啊，就是你得让周围的人都快快乐乐的，你这种快乐才是一种长久的事儿啊，否则 你说 你周围都不快乐能行吗？ 广告语说特别好啊，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哎，是， 非常有道理。 你好我好大家好啊，当然这边还有朋友又提到金球奖，宁波说了，金球奖每个国家的主教练队长投票的嘛，都是最专业的人士。而足球先生现在好像是增加了25%的，就世界足球先生啊，这个含金量没有金球奖那么强，就是因为有25%的球迷投票，所以这个所谓的专业性方面，1908提到了某一个媒体，他认为作为足球专业性，的这种媒体实属不该啊，说应该客观一些。我看到1908您点评了，我也同意，有些媒体啊，他这个足球媒体这个点评啊，已经超越了讨论什么技战术这个那的了。甚至 要是以个人喜好去评价的话，那就不是媒体该干的事儿了。 有一些捕风捉影的事儿，弄得这像写的什么故事会那种感觉都出来了，那种文章都出来了， 演绎了，恨不得就说的，哎呦，他发生这事儿时候我就在跟前呢。 哎，是，我看的就有点尴尬，某些的这个写的啊，那就不是快乐因子了啊，咱们这真的 这叫什么八卦因子？ 是啊，哎，你说这不专业啊，总之不专业，我认为您说的是有道理的。 哎，是呢。哎，关于足球这边，您给大家分享一下，内马尔受伤了。哎，咱们家这边有没有人喜欢内马尔啊？看看他的伤情哈。内马尔是在比赛的时候，接近尾声的时候受到重伤，据说，哟，这都脚踝都变形了哈。我也没看到照片，那我就看到他拄着拐那个样子，反正不太高兴。 没有 啊，而且呢，倒地之后大哭不止，看样子是真伤着，真疼。 是。 俱乐部也说呢，内马尔将会缺阵6周左右，基本上今年就这么过去了，报废了。最快呢，要在明年1月中旬才能够复出了。 哎呦，是，是说起内马尔的快乐因子。好多球迷以嘲笑内马尔作为快乐因子， 嘲笑那个 啊，因为内马尔之前他总这个跳水啊，或者特别夸张的动作， 是， 一般球员就是一般球员倒地了，可能这个梅西属于是特别实在的。 梅西我觉得属于那种，就比如说他可能伤到了10分，但他表现出来可能只有6分。 梅西一般能站起来就自己都站起来了， 对对对对， 能不摔100%不摔 啊。 内马尔刚好相反，内马尔是能 摔， 摔 到5分恨不得表现出12分。 他能摔他一定会摔，而且他要摔出来什么呢，就是双人滑那种，他得双人滑一般4周跳挺厉害了吧， 对，他恨不得来个4周半。 对， 哎， 就是所以有的球迷啊，他的快乐因子调侃内马尔，我看到一个特别逗的，说内马尔退役之后应该加入巴西跳水队， 哎呦， 自带什么这个 旋转功能， 就再转好几圈都行。 嗯， 啊，你看这都有自己的快乐因子。 哎，但人家这次是真的伤的吗？ 啊，这是真的 啊，不要在伤口上撒盐了。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爱之水主义，他说有些自媒体确实啊不是特别有底线啊，说必须得找出一些故事来才有流量，流量才有钱能兑现。 就这事儿吧， 说的对， 我也能接受，就是大家要靠这个故事活着嘛，要靠故事挣钱，这我也能接受。但是我希望这些故事呢不要去伤害到别人。 哎，是，很经典的一句话嘛，咱们今天聊快乐因子，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啊。 对， 哎，这边奥斯卡他说了，金球奖是颁给莱万了还是给梅西拿了？好像现在大概率认为是梅西拿了。 你说会不会反转啊？ 我觉得这个好像 波兰的媒体都承认了，说给梅西了。 哎呀， 阿根廷媒体早就官宣说梅西了。 看样子不会反转了。 难道来一个超级大反转给 C 罗了吗？啊，结果把这两家都给得罪了。 哎，是是是，今天晚上看吧。 是，9986他说了，在美国还很多社区有乒乓球台子。其实打的人人挺多的，只不过说美国那边好像把这个乒乓球当做娱乐啊、健身的项目啊。我看到一些国外的俱乐部，篮球、足球有很多的这个，哎，拍一些花絮了，平时都打乒乓球玩。 是的，是的。 哎， 人说这个有些运动啊，它本来就算是一个自娱自乐的项目，或者说自己健身的一些项目嘛。 对。 比如说举重，以前我们就觉得好像举重只有在一些大型赛事的时候，赛会上才能看见哈。但其实现在健身房里边就有很多这个专业练举重的人呐， 对，那都是大神级别的了， 大神级别的， 是，哎，就是健身，它是一种快乐因子， 哎，绝对是。 健身习惯之后了，天天不举200斤铁，他肉都难受。 是，人说运动就是容易产生什么多巴胺呢？ 哎，对，所以就是聊到快乐因子，哎，但是千万别运动过量，运动过量也不行。我前几天又看到一个这个热搜啊，运动过量之后了，好像什么关节等等都会受损的， 啊， 所以啥事儿。量力而行，适可为止吧。 哎，爱吃水煮鱼，不会今晚真的给 C 罗吧？咱们就等着呗。 哎，是，如果真给 C 罗的话 ，C 罗的快乐因子爆棚了。 嗯， 哎，我估计这隔天的比赛得进仨球才能够把这事儿给圆回来啊。 哎，你说这事儿吧，如果谁得了金球奖，那随之而来的什么广告呀、代言啊、赞助啊，也是纷至沓来。 哎呦， 这对于个人来说真的是无上的荣耀啊。 哎，是，哎，这个是不是体育明星啊，包括什么明星的代言多也是快乐因子啊？ 哎，肯定，代言多就意味着。挣钱多嘛， 而且不止挣钱多，说明可能被广告商青睐，就广告商认可他的这个整体形象了。 是呢， 哎，这边，哎呦，好多朋友也都聊到了，关老爷说了，这自媒体，他说呢，他认为只有利益啊，而不在乎什么对和错。哎，说的这个挺对的，确实就在乎流量，流量上变现啊，那可劲儿挑那些炸人肺管子的话去说。 哎，别别别，我们这干什么事儿还是有点下线嘛。 啊，是，那说的是自媒体，我们这节目当然有各种的下线了，而且我们是充满快乐因子的节目。这边还有花呗小新，他说了不关心金球奖，给谁都无所谓。是，反正，但是你说 C 罗他肯定非常在乎这事儿了。非常 在 乎， 在不在乎的目前这舆论导向呢，这个没他的份儿哈。 是， 现在激烈争夺比较激烈的就是莱万和梅西嘛。 哎，是， 没他什么事儿啊，他也可以踏踏实实当个看客咯。 哎，甭管得不得奖，大家都激发自己的快乐因子， 是呢， 天天都快快乐乐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吧。晚高峰5点到7点，2小时向蒙康乐陪伴着各位，我们一段片头广告之后再给各位聊回来呀。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是阴转多云的天气，风力较大，阵风会达到7级左右。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要做好防风措施。 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在6度左右，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最高温度6度，最小相对湿度25%。明天晨练的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所以中午前后比较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也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2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现代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7天。 北京现代19周年特惠第5代途胜 L 综合优惠20000元，14.58万起售，限量供应，至高3年免息，终身免费基础保养，至高8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经销商。 北京现代，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人躺下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您快乐了吗？ 我这刚才耳朵掉了，我这大耳朵掉了。 干嘛戴到下巴上了啊？ 是，这也是快乐因子。 好吧，有的时候 大家看到了， 就是来的这么不经意哈。 是 啊，其实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呀、工作当中，经常能够遇到一些快乐的事情，只是呢，我们需要留心捕捉到它。 哎，是啊，提到快乐的事儿，有朋友点赞都点快乐了，当然也有点的抽筋的。 1908，今天忙吗？今天还用再去装阳台吗？ 今天好像不忙了。 嗯， 说一直点。这手有点麻，然后9290说了，哎，得适当爱护手指，给手指一点休息的时间吧。 是的，是的啊。哎呀，暖阳97说，我又瘦了10斤啊， 又瘦了10斤， 又瘦了10斤。 那您是 那瘦了10多斤了啊？ 您体重是这个吨位在多少？ 哎，真的，瘦身能够让我快乐。 瘦身， 对， 啊。也让我快乐，但是 啊， 吃回来我感觉更快乐。 哎，是，如果说又能不影响我吃，我还能瘦，那更快乐了。反正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呢？ 你是 需要管住嘴，迈开腿呀！ 啊，你又不想好好学习，又想考清华北大， 嗯， 哪有这好事啊？ 就是 啊，你又是平时不训练， 嗯。 又想这个提前五轮冲进世界杯， 想拿金球奖 啊，上哪说理去啊？ 就是，就天底下哈，没有这等好事儿，咱们呢、 哎、 总得有舍有得吧？ 是。咱们得脚踏实地啊，这边有朋友又说了，花呗小新提到刚才内马尔的事儿，说内马尔的喜欢假摔什么的，而且好像内马尔演技啊也是被很多人吐槽，演技还不太好， 夸张了啊。 他说花呗小新说了，比他四岁儿子都爱哭，还说不配当球星 啊。 就内马尔这一点真的让他掉很多粉的、 哎、是呢，所以好像回想一下，内马尔好像真的在这些颁奖典礼上哈，一般也就是嘉宾啊或者看客， 哎， 似乎得奖都没他的份儿。 是， 嗯， 陪跑嘛， 哎，对， 最佳背景板。 是呢，是呢。 啊，另外我都想好了，如果内马尔的话得奖了，我估计他这个不用自备眼药水儿。自己马上的眼泪就出来了。演技好。 是的，因为说这个颁奖典礼上经常说的一些话，就是什么，谢谢， 感谢 TV， 感谢各种 TV， 感谢各种 TV 啊。 啊，是。 不知道内马尔上台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 是，内马尔说，感谢各位跟我配合的这个演员，没有，把缠我没有太用力啊，是吧？ 感谢天，感谢地啊。 啊，是，感谢 命运让我们相识、 哎、 啊。 你看，感谢。这感谢那的，有很多朋友又发来了金球奖的这个各界的获奖的人员 哦，真的 啊这包括我的偶像齐达内啊，这我自己发的哈、 嗯、 齐达内还有发别的的， 嗯， 哎，是，等一会儿我给各位发发图啊，我都搜集了各年金球奖的获奖者， 是的， 哎，这个图片里边啊，各位这你看，真的有时候各位看一个人快乐抓拍一下， 嗯， 能感受他的最真实的那个原始的那种快乐因子。 我觉得把这个鱼尾纹都笑出来，那是真的快乐， 太高兴了。这不用怎么夸的， 是的，不在乎把我的鱼尾纹暴露在镜头面前， 是、嗯、就快乐的时候，哎、我们总说掩饰一点吧，快乐什么，有时候快乐掩饰不住的， 嗯， 比如马上中了1000万了，怎么掩饰啊，太高兴了、 哎、 是吧， 是的，哎，你知道人表演课里边吗，就有一个嗯考题，就是让你表演很多种快乐 啊， 很多种这个高兴， 是， 就每一种高兴的程度啊，内心的这种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哎呦， 像表演课的一个项目呢 啊，还有更高难度的、 嗯、 我看周星驰一个电影里边，在一分钟时间之内、 啊、是的，是的， 表演各种情绪， 孩子不是你的，等等等等， 对、啊、不是你的、嗯、啊，突然说这个鉴定出错了、 嗯、 啊，然后突然打电话中了1000万， 哎， 啊，结果是一个诈骗电话啊，他有各种各样的表情的变化， 嗯， 啊，就人类啊是一个表情的大师，就人类为什么是万物之灵长啊，就是因为我看了一个研究说表情情绪，这是很多动物它也有情绪，但是表情没有做到那么的精细啊。这提到表情的事儿，这边有朋友说了，关于李铁指导的这个事儿，我看到了8216，他说了，他没觉得媒体太疯狂啊，觉得有一些有道理，但有刚才其他人说最近有一些媒体仿佛存在着带节奏的这个事儿， 嗯， 大家我觉得千万别被别人带了节奏啊，别被别人卖了还帮着拍，哎，拍手叫好呢啊，咱别做这样的事儿，擦亮自己的眼睛，拥有独立的思考，比如说我都尊重各位的，各位各种各样的评论我看了五花八门，各方各面我都尊重啊，但是咱们千万要怎么样，静下心来去思考这件事儿到底啊该不该下课等等等等的，评论有的时候才显得更加的客观嘛。 是的，那关于这个接下来连线方面呢，我们也会在晚间的6:30连线的是李戈老师，请他跟我们说一些高兴的事儿吧，啊，说说世乒赛，说说中国乒乓球，还有这个混双的一些亮点。 哎， 这个不高兴的事情呢，我们就放一放，等会儿再说吧。 是。这边 Escape 他说了，今天康乐要不要让夏萌再拍个图片啊，上一回的你的肚子都没收回去，把这小的小肚子，特别小的小肚子拍出来了，哎，但是我现在有这经验了， 小的小肚子你可真行， 是吧，我还好几个形容词， 嗯， 我这有上回的经验了，我这必须任何时候拍照以后我都注意吸好这肚子， 吸气，好，憋住， 是， 哎，笑一下 OK 啊，这也许 摄影师的口号啊， 哎，我突然发现有些人的快乐因子是什么 啊， 喜欢在朋友圈的别人的图片里边挑毛病 啊，还有这么不礼貌的事呢， 不说出来 啊， 只不过挑一下 啊啊，自己挑一下，不发到别人的这个照片下边， 那肯定不发，那多是得罪人而不礼貌， 就是 啊，比如说看一看谁像康乐，比如说小肚子没吸住， 啊，或者说这个妆太浓了画的等等等等的，这也算是一种快乐因子吧。只要您别太伤害到别人，我认为这都是在一定范围之内都行的呀。 嗯，是的。啊，还有圣诞静默，你说，哎，又说起这个不高兴的事儿哈。下课咱也不是咱能说了算的呀，忘记了高红锅高知道吗？哎，做这个中国男足主教练是有风险的呀。 哎，是谁在那位置上？我认为啊，都一样， 嗯， 啊、都得接受各种各波的，就可能换一波记者就是攻击了等等的。 嗯， 这边还有朋友聊到了。说哪壶不开提哪壶啊，闲人北三儿，这足球这事儿，这几天我们不想提，本来不想提啊，某些记者某些媒体非得要提，啊，看这几天能否有，相应的这个官宣吧。 嗯，好，我们这会儿给大家说一说，高兴的事儿吧。 哎 哎，调节一下情绪，那一些不开心的事儿呢，我们放一放，等会儿再聊。说一说这个今天啊，在社会上发生的一些让大家快乐高兴的事情。首先要关注的呢，就是新兵入伍这个事儿哈。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淬火训练，新兵正式入列了，在京郊大地各新的这个训练基地哈，武警北京总队为今年秋季入伍的新兵进行了授衔仪式。那这批新兵呢，还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强化训练，待新训任务结束之后呢，将会分配到北京各地执行岗位，为驻地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出应有的贡献。 另外，为了落实首都功能核心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北京市地面公交线网的总体规划，疏解核心区的交通压力，减少通行市区拥堵路段对市民出行时间的相关影响，自2021年12月11号首车起，由香河开往北京市区的938快这个车，由北京站东是调到大北窑地区。同时，为了方便接驳地铁7号线，增设中途的站位，利用线路调整之后的结余资源，延长首末车的相关的时间。调整后的营业时间为香河总站是早上4:25到晚上7:30，另外在庆丰公园是早上6:20发车到晚上9:30，并且根据客流的情况及时的调整运力，各位要注意相关的这个改变呀、啊。 嗯，衣食住行，我们再来说说吃这方面。那随着冬季蔬菜大量上市以及恶劣天气影响的减弱呢，北京蔬菜价格目前已经呈现出了稳中有降的态势。最近就发现哈，无论是南方蔬菜还是北方蔬菜，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价格下降，特别是绿叶菜出现了至少30%的降幅。那也有专业人士分析说呢，蔬菜供应正在逐渐向好的方面去发展，后期的供应能力呢还会进一步的增强。总而言之，蔬菜价格下行通道已经打开了，这是好事吧？ 哎，大好事啊！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了在望京的那对大熊猫，好像有一朋友说太旧了， 哎、 怎么办呢？ 破了，都掉漆了 啊！对，有人呼吁说啊，这满身伤痕还有疤痕的大熊猫给换新的了。对此，望京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已经列入更新计划了。这个快乐因子有望新雕塑在明年1月1号亮相，而大熊猫雕塑已经成为了望京的地标。很多数人的意见是用熊猫换熊猫。当然了，最终的方案预计下个月会公之于众。哎呀，说到熊猫这件事儿，我背后这熊猫冰墩墩，熊猫这形象真好啊，可以说是大家的快乐因子了。 哎，是的，无论是卡通形象还是真实存在，哎，都是小可爱的模样。 哎， 除了这个熊猫可爱，熊猫带给我们快乐之外呢，我们有的时候在街上逛一逛、溜一溜哈，如果街景特别漂亮、很美丽的话呢，也会让我们心情舒畅的啊。那这波北京2021年十大最美街巷名单出炉，也为大家呢总结了10条特色鲜明、环境整洁、居民生活舒适的背街小巷。我们知道啊，相比大道或者大街，这种背街小巷整治工作啊特别的难。那今年呢，全市背街小巷整治在聚焦区域特色、便民程度的基础之上呢，也更加突出了小巷对于城市功能的补充，以及对重大事件的记录和宣传功能。那这十大北京最美街巷的获奖名单呢，分别啊是这样的，看看是不是在您家附近啊，有机会的话呢，咱多去走一走。在东城区呢，有交道口街道府学胡同、朝阳门街道新鲜胡同，西城区的天桥街道以及春树街街道，通州区呢，则有这个永顺镇永顺中街、新华街道于市胡同、 朝阳区呢就是这个望京小街，哈哈，海淀区呢则是北下关街道五塔四路，石景山区的是金鼎街街道模式口大街，延庆区的是百泉街道红川北路。这以上这十个啊，十处北京最美街巷，有没有就在您家附近的呢？ 哎，是啊，这个也是很多朋友的快乐因子，就是逛街。不只是说逛商场啊，逛一些有特色的大街小巷，多好啊！用您手机高清的啊，记录下来那个质感啊，尤其是什么呢？光影的这个瞬间啊，哎，它每一天的不一样。比如说傍晚那一会儿啊，和中午那一会儿光线的不同，这个街巷的质感是完全不同的。 我觉得现在咱们生活的这个环境真的是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漂亮、美丽、舒适了。这个背街小巷哈，其实我们一般如果去一个另外一个城市旅游的话，这大街小巷谁没见过呀？尤其是这些商业热闹的商业中心，每个城市都比较类似吧哈。但是呢，唯一能够反映出一个城市气味的就是这种背街小巷。如果说咱们的背街小巷打造的丰富多彩，打造的具有北京特色的话，那真的是很好的一张宣传北京的名片。 哎，是我们今天话题来说说大家最近的一些快乐因子。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小巷什么的都是我们身边的，寻找身边的美，这就是各位的快乐因子很重要的一点啊。当然昨天上午颐和园我最喜欢的逛的啊，当然离我家有点远啊，这东宫门外的游客服务中心重新开放了，也多好啊，古香古色建筑搭配着智慧科技产品服务，让游客体验到不一样的游园服务了。哎呦，我改名周六的时候我找一天我肯定得去体验体验、 哎、是的，去体验一下这个全新开放的，而且呢据说也充满了各种各样高科技哈，去体验一下吧。 是当然大家可以去点击公众号颐和导览的这个相关栏目来查询啊，究竟有哪些最新的一个变化呀、具体上网上看一看，写的是相当的详细了。当然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各位最近的快乐因子我最近的一个快乐因子就经常看到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很多新的朋友， 哎，是的， 哎，新的 ID， 欢迎各位的到来啊！你看7205JX 就说了，哎呀，康乐，你这带着什么呀？我这带的是，反正俩大耳朵啊，带的就是，我找我大师兄，大师兄呢？ 不是大师兄， 不是那个 小飞象， 是我这小象，是哎，刚才咱聊到这个街巷啊，是我这也是小象。 哎不一样的像啊、 哎、 我觉得这个很多事情有的时候哈、跟动物联系在一块儿吧，就会让人觉得挺高兴挺快乐的。 是 啊、 跟吃的聊一块儿的也快乐。你看这边有朋友就开始晒了这逛超市啊菜价的事儿啊怎么怎么样的。哎呦这边李宝祥他说了，菠菜啊4块钱得巨大一捆吧，这是喜欢吃菠菜的，菠菜蘸酱， 哎、菠菜 特别好吃，补铁。 你怎么什么都蘸酱啊？你换个方式吃行吗？ 炸鸡蛋酱啊，特好吃啊！是圣诞静默你他说了，现在蔬菜确实降价了啊，比如耗子杆前一段时间不敢买太贵了，昨儿个吃火锅去买菜，居然降到4块钱了。哎呦，耗子杆自由了您。 哎，是的，哎，很高兴啊！您看这蔬菜价格降了之后吧，大家一下就觉得生活里边的快乐因子更多了一些。 哎，就是说到吃的东西啊，有些食品自带快乐因子，吃完以后就容易高兴。 比如说， 巧克力 啊，是的， 巧克力不一定非得很甜的，黑巧克力的那种有点苦味的，就吃完了以后也是促进您身体的多巴胺的分泌。 哎，我小时候吃过一种糖叫做跳跳糖 啊，我吃过， 你也吃过哈。 哎呦，跳跳糖， 哎，我对于跳跳糖的所有回忆都是非常美好的 啊。但是我提醒各位，追求跳跳糖快乐因子的同时，千万别跟可乐刚开瓶的可乐一块弄。 真的吗？ 可乐那气儿， 你在这方面吃过亏。 我曾经啊看过一个视频，就是试验。往那个可乐里刚打开的可乐呀、都带气儿的，放一点跳跳糖怎么样？轰一下子！ 我知道，还放那个什么曼妥思的，就是 差不多 薄荷味软糖。 哎，对，反正这个是看起来挺快乐因子的，但是您家的，比如说，离床挺近的，那背都重新再洗一遍了。 哎、是的，咱吃糖也得注意了啊。 哎，这边你看 Chris, 跳跳糖、彩虹糖、魔鬼糖， 是，而且吃那个糖啊，泡泡糖。我非常享受什么呢？ 吹泡泡吗？ 对，不在乎多甜，就吹泡泡。 是小的时候用那种大大泡泡糖，记得不？ 记得 啊、现在有没有了不知道啊。 而且一块不够、得两块放一块吹。 对对对 对 啊，特别大。 还有那种西瓜球形状的泡泡糖。 对、哎，这说起小时候的事儿了，还有小时候一个快乐因子。 嗯， 哎，夏萌，你们女孩特别喜欢玩的一个吹泡泡是什么？拿那个肥皂泡那种。 泡泡胶，我知道。 啊，对对， 我知道， 能吹一堆。 啊，是的。 是像变魔术一样。 嗯嗯嗯， 你看 现在也有 啊， 但真的那个时候玩吧，就觉得太稀罕了。 是， 嗯 啊，那现在玩其实也有更高科技的，我看、有一种就专门这在这个网上都有卖的，吹巨大的一个泡，特别特别大。 现在小孩玩的都是那种什么相机形状的泡泡机，就是你只要一摁那个开关，那个泡泡就开始满天飞。 哎， 是特多特多。嗯， 反正这边大家都有自己的快乐因子。YYDS 说了，这个菠菜他最喜欢吃了。 嗯， 说菠菜 大力水手菠菜 抄一下。 嗯， 整根蘸酱特别好吃。 哎，菠菜一定要焯一下啊！ 啊， 嗯，因为它里边那个不焯的话，直接吃或者直接这么煮的话，是不是草酸的含量太高了？ 哎，对，Y 也是看到了康乐刚才这个头饰很拉风啊等等的啊、其实这个增加节目的一些趣味性，这也算是一个快乐因子了。 嗯， 因为我们现在节目都是在直播当中也能看到的啊，包括大家点赞助力，今天也是非常给力。再来公布一下这时段的点赞助力榜，排名第一的应该还是1908，第二9489，第三爱吃水煮鱼，第四 YYDS 今天厉害了，排第四了，第五1717，第六孙东玲，第七阿昭，第八默默听专家评论点心心，哎呦这是新人 啊， 新来的朋友，然后第八是笑看风云吧，我这数数最近好像不是特别灵活了。总数错呀，各位！ 最近数学因子没在你这儿 啊，是用脑过度啊，我得补一补大脑啊。不是第八、第九、第十，大概就是7250特梅普，还有浅香。哎呦，来了好几位新人，这个成为了我现在的快乐因子啊！欢迎各位继续点赞啊！ 哎，是的，女生宿舍也勾起了我们童年的回忆，大力水手波波还有他的女朋友奥利弗吧，我记得是。 对， 嗯。 哎，你别说，奥利弗长得有点像你一下 吗？真的吗？哎，我小时候可喜欢他们俩了。 奥利弗长得特别像谁？像张曼玉。 嗨，你就说我长像张曼玉呗。 张曼玉演技多好啊，就是有点像。这大力水手有点像谁啊？ 嗯， 我怎么看有点像王宝强啊？现在看起来 啊， 反正这漫画嘛，是吧？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大脚星叔叔，也说了这个 摩登时代。说这个摩登时代、是那个吗？是那个 默片吗？电影？ 是不是，摩登时代其实也是一部动画片 啊， 它讲的是原始人，是不是？大脚星叔叔给我一个回话。 摩登时代我想起来，是不是这个喜剧大师卓别林先生演过摩登时代什么的、 卓别林先生也有过摩登时代，但我说这个摩登时代呢、是一部动画片 啊，动画片、是这边还有啊，朋友达盖尔说了，拌菠菜得放芥末、醋辣椒油才好吃。 哦，我没有试过放芥末，但是醋和辣椒油我都放过。 哎， 果仁菠菜嘛，对吧、 你一般是果仁菠菜那么做？ 是的，是的， 啊、拌菠菜。 菠菜炒鸡蛋也是我们家经常做的。 啊，喜欢炒。 嗯， 我一般为什么喜欢蘸酱吃菠菜、各位、因为菠菜吧，大家口感回忆回忆，稍微它有点丝丝苦涩的感觉。 嗯。 啊，所以一般炒起来呢，我感觉它好像跟其他菜不一定完全的这个味儿能融进去。啊，所以一般我跟那朋友差不多，愿意焯一下，然后拿它这个蘸酱吃、或者拌酱吃。 哎，你看这每家人每家口味都不一样哈，一道菜就能做出各种各样的风味来。 哎，是这边还有，80KG 也说了，确实卓别林大师演过这个，卓别林大师那肯定是很多人的快乐因子了。 嗯、 哎呦，那是能模仿出来这个一丝一毫的。那似乎就能够在当今的喜剧界立足了呀。 是的， 你看， 小小强说：“哎呀，我跟这个新来的项目经理有点分歧，现在没有心情点赞了 啊， 心情不好。” 咱俩给劝一劝。 我丢失了我的快乐因子。 跟项目经理新来的有分歧。 嗯， 有分歧。如果是业务上边的，我认为啊，当面锣对面鼓，咱只聊业务上边的。 哎、是的，就事儿论事儿。 对、 嗯， 不要有情绪的这个过分代入，比如说谁看谁不顺眼什么的，完全探讨业务。比如说像李铁指导这个事儿，咱就是记者，就对着业务来，认为哪儿不行，谈业务的事儿，其他的先别谈。 私人感情咱就别说了哈。 啊，对啊，然后有分歧，我给您一个建议，就是比如说俩人再有分歧的话，能不能再有上级的领导给调和一下等等的，因为这个。说实话真的做任何的项目啊， 千人千面，一千个人的眼中有一万个哈姆雷特，有一百万个哈利波特，现在都有这流行语了。 哈利波特，而现在呢，很多事情啊都是要大家分工合作的。基本上你说现在没有什么说一个人单挑就能干完的事儿哈。 没错， 那都需要大家分工合作，那都需要一个这个工作上的科学的配比。如果说呢你们俩解决不了的，我觉得真的就像康乐说的哈，我们找领导去一块解决，一块开个会，把这事说清楚说明白了。 哎， 主要是为了把什么呀，把工作做好。 是，所以小小强劝您一句。包括有这种问题的朋友，千万别影响自己的快乐因子，该快乐还是得快乐。这工作上的事啊，他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啊，工作呢他确实啊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个怎么办啊？你说比如小小佳，您的工作要没分歧啊，说啥是啥的话，那可能这工作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挑战性。 可能他就是领导，但是领导也有领导的烦恼。 哎，对，或者您换一个角度去想，您经过了这样有挑战性的事儿，如果再把这事给办好了，没准您跟您的项目经理还成为一个特好的朋友了呢，对吧？ 嗯，是的。哎，总而言之呢，小小强，希望你不要太去纠结这个事情。 哎， 总而言之啊。工作上的问题，那就有一千种方法可以去解决它。 哎，我现在建议小小强啊，心情不好的时候，您吃一顿炸鸡腿儿。 哎呦， 特别管用。 对对对，就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就专吃那个高热量的，保准心情好。 而且那个炸鸡腿啊，咱吃那种传统的炸鸡腿儿，稍微裹点面的那种，这传统美式炸鸡腿吧。我小时候记得就是有那种炸鸡腿儿，现在也有。啊，包括老北京好多店里都有那个 啊，我还喜欢吃韩式的， 尝一尝， 就是炸裹那个辣椒酱的 啊，带酱的那个 酱油的， 啊， 好吃好吃， 行， 连起来， 小小强炸鸡腿给您安排上了啊，啊，当然我们这个歌啊，人家这个唱歌这位是在上海那边，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哎呦。 人家还失恋了呢，吃炸鸡都吃得有快乐因子了， 感觉不一样啊， 啊是啊， 来来来， 你也吃吃炸鸡吧。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哎呀，所以咱们今天聊到快乐因子这事儿，夏萌，我突然想起来跟这歌有关的，如果能有一个人随时听你的各种各样的倾诉，这是不是就一个很快乐的事儿啊？ 那当然了，但是你这个人，哎呀，这个人可遇不可求啊。 你是不是有这种姐妹啊？你有啥必须的，像小小强这种，我得除了吃顿炸鸡腿的，我得跟你叨咕叨咕的。 啊，对对对，那女生呢，我们通常管这种朋友叫闺蜜。 哎呦， 男生呢，可能就是兄弟吧。 对， 对吧？ 那个女生还有叫什么姐妹淘的， 姐妹淘，姐妹淘就是一群闺蜜。 哎，男生这边又管人叫什么铁子？ 铁子，对对对对对，老铁。 哎呦，说到铁子了， 嗨，怎么总也绕不开铁子哥呀？ 我们这屋有朋友刚才说了，康乐。李铁指导是不是你铁子呀？ 不是，不是你舅，我看到 了。我看这真不是，啊，我们这都是对事儿而不对人啊，各位。 是的， 此铁子非彼铁子呀。 无论是在铁子哥这件事儿上呢，还是我们日常的工作上，咱们都对事别对人。 没错， 铁子哥绝对不是康乐的老舅。 铁子哥要是我老舅。不是他年纪没那么大，不是铁子哥，他要是真是我亲戚，我早就让他给我连线来了，真的 就是、就是， 是我早给安排上了。 所以我们这儿说的哈，都是对事儿，没对人。 哎，是 无论他是铁子、瓷啊，就是反正只要他现在这个境况啊，我们都是按现在这个说法说他。 哎呀，夏萌，你这话说的太到位了。铁子要是瓷，但我最怕啥呢？有的记者现在有点 碰它这个词了。 哎呦，别碰词， 别碰词儿，有事儿说事儿，咱们就是讨论业务啊，别涉及到个人喜不是不是喜好的。还有小小江也是。啊，他说了，听从我们的建议了，一会儿就买炸鸡腿去。 哎， 去超市买。 小小强，开心点哈。 哎，小小强，您家里边有空气炸锅，自己炸也行， 哎、 也好吃。 空气炸锅 特别好吃， 生活瞬间多了很多快乐因子，还可以烤肉 啊。对呀、啊 嗯， 而且那个空气炸锅它，炸出来的吧，把那油都给炸掉了。 是的，是的， 特别好。 面包放进去炸一炸，出来也味道不一样。 哎， 真的 是 可以炸一切。 哎，所以真的啊，大家，我的一个感受啊。在我缺乏快乐因子的时候，仿佛美食是我最大的一个依靠。 嗯，是的，当我们缺乏快乐因子的时候呢，也给生活里边添一点新鲜的物件。 哎， 没 错， 没事，你也能找到快乐因子。 是，尤其这首歌唱的，还有朋友可能在感情上出现问题的话，也别太着急，踏踏实实的想一想啊，您跟那位不还有必要再过下去，或者怎么着吗？争取继续过下去。 哎 啊，但是没有 过不了也别强求 啊！对呀、 啊，总是别委屈自己了。 是，哎，太好了，这句话说的，千万咱活着别委屈自己， 嗯、 啊，另外别恶心别人。 是的， 做到这两点了，您的快乐因子就爆棚了，每一天呢。 哎、 你看，是。哎呦，爱吃水煮鱼是？你看，他爱吃水煮鱼跟厦门生活习惯挺相似 的。是 的， 而烤红薯超级棒，没错没错 啊！ 我烤了红薯，最近也烤了这个肉，红烧肉，不是这个五花肉。烤了鸡翅、 啊， 烤了面包， 哎呦， 烤了蛋挞， 是， 哎、 你啥时候 做万物？ 烤盐呢？烤薄呀？ 我是不是来不及了？ 哎呀，我各位透露一个秘密啊，我挺想烤薄的， 真的 是， 烤鸡脖子、鸭脖子。 哎，你怎么知道我这个梗？ 我还不知道你。啊啊、 哎呀，看咱俩这气场相当了。哎，我这就是一个小笑话嘛。 啊， 我最爱吃的还真是鸭脖子 啊！ 哎，但是听说了，各位， 鸡架也好吃， 鸡架也好吃，鸡脖子、鸭脖子，据说 不能多吃， 热量特高， 真的， 真的。 我以为你想说它里边有那个什么，就不卫生、不干净的东西呢。 啊，对，可能也会有，如果处理不好的会有。另外，它那个我看了一个文章写的，鸡身上的部位，除了鸡的臀部之外，就是鸡脖子。它这个脂肪最高， 七里香，那是叫七里香吧？ 哎，有的人专门爱吃鸡的那个 炸七里香， 小臀臀的是吧？ 小臀臀串串串， 可贵了那卖的。哎呀，俗话说得好，遇到啥烦心事儿，一顿烧烤解决不了，两顿应该能解决了吧？ 哎，对，一顿火锅解决不了，来两顿。 哎，是。 这个灰太说了，空气炸锅多少钱？看一下够不？真不贵， 不贵， 大概200多块钱吧。我在双十一的时候抢的， 真不贵。而且吧，您把这空气炸锅买完之后啊，真的， 你就会觉得这玩意儿绝对值200多块钱 啊、但是有一个副作用，我跟您说一下，您的要准备好体重往上蹭蹭往上上的、 哎。是的，是的，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哎呀，空气炸锅炸完东西了，油少 啊， 那肯定多吃了。 对， 这一多吃了， 不知不觉就吃多了。 哎，还不如那个直接买炸鸡腿的那个传统的呢。 但是我想买，哎，这个空气炸锅也值得的。 哎，是，啊、反正您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寻找到自己的快乐因子。当然了，大家，哎呀，这边达盖尔说了，吃路边摊的烤鸡架子、中辣的，越嚼越香。 嗯， 吃那玩意上瘾，真的。哎，我突然想起吃一个什么东西上瘾过。牛板筋，各位吃过吗？ 吃过， 麻辣香 辣 的， 是的， 一小袋一小袋的， 对，小盒子装的，超市就能买到。 哎呀，是， 嗯， 这快乐有时真的很简单。 我跟你说，你知道吗？这个板筋是我泡面的最佳搭档。 哎呦，嗯、真的，哎是，还有一个什么面筋，烤面筋也好吃。 说的我又不想上节目 啊，快乐因子， 嗯、 是啊，当然这个，我突然想起了这。前两天某位我很喜欢运动员，反正跟腱又受伤了，怎么想到那事儿了呢、 嗯？ 是吧？ 哎哎嘿，板筋这、哎、你想到跟腱，你也是真可以的。 我想给他推荐呢，多吃板筋 啊， 以后吃啥补啥呀、 啊， 各位。 不行啊！ 哎呦，是说到吃啥补啥，我今天晚上得吃几个核桃了，补一补脑子、 啊。来六个吧，哈。 是，反正来六个或者来九个都行，咱图个吉利。今天晚高峰的5点到7点。两个小时，小门康乐陪着各位说说最近的快乐因子。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马上为您连线的是资深的体育评论员李哥。Don't believe me, just why

广泛的这个关注。那今天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您看这届世乒赛当中有哪些认为值得分享给我们的事儿呢？ 首先分享的就是冠军的喜悦吧。啊，这个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过后啊，这个首先五个单项之中的混双啊，这个冠军已经产生了。那么中国选手王楚钦、孙颖莎3-0啊大胜了日本张本智和和早田希那。三局的比分其实还真的挺悬殊啊，第一局、第二局总共才让对手得了7分啊，当然第三局对方多得了1分，8分。这样的话呢，应该说这个双方不在一个竞技层面上。但是我觉得这个冠军虽然拿了，但是亚军让日本女乒给拿走了，我觉得还有一点啊，有一点点的意外，因为他在那边那个下半区的时候，他赢了我们另外一对陈梦和钱谦一。这对陈梦带领的这个女双混双其实也这个也非常强，但是没想到过关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意外啊。 是，当然了，这一次的国外选手有一些表现还是引起了我们的广泛关注的，包括瑞典这小孩儿，哎呦，新出来的， 对 啊，大家说了，瑞典队好像自巴尔德内尔之后也没有一个在世界上响当当的这个运动员出现了。 是， 李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对这个小孩的一个评估？ 这小孩确实这次，我如果说大家总结休斯敦世乒赛的话，这莫雷加德肯定是一个亮点啊，各国媒体都会注意到这个小孩，因为他今年才19岁啊，确实非常稚嫩。在这次世乒赛之前，大家没有人去注意到这个莫雷加德，但实际上我们看他一路啊，这个坐着火箭就直冲而上啊。他在整个这个过关路上确实是有一点意外。前面他赢了中国台北的庄智渊、韩国的林中勋啊，这个两位世界排名比这个莫雷加德要高了非常多啊，根本就没有想到。那么在昨天的这个半决赛中，他又4-3啊战胜了德国老将波尔，而且在前面的时候，他是先是大分上0-2，完了又接着又是2-3，等于他岌岌可危，但是他最终还是逆转了这个波尔。所以这个我觉得一路啊，如果说他有一两场淘汰比自己排位靠前的这个高手的话，我们觉得可能是有一点打疯了，或者临场发挥，因为他毕竟没有什么心理包袱嘛，还比较可以理解。但是他如果能杀到决赛，这个我觉得这就不是用偶然，不是用什么临场的某一场突然这个表现这种所能解释的。所以我觉得莫雷加德一定会成为世乒赛之后啊，中国男乒需要特别留意关注收集他个人信息的一个重点人物。至于是不是康乐你说的能成为另外一个老瓦，这个现在好像还不太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再往后看个一两年吧，对吧？ 是，当然说到快乐因子这个事儿，好多球迷啊都，看这个日本队的伊藤美诚老师，哎呀，这个动作我都学会了，这水蛇腰一般的这个发球动作，哎，你别说还独辟蹊径，但是好多朋友说可能以看这个搞笑，看这伊藤美诚啊，但是呢，伊藤他是有还是有实力的，也让李哥老师跟我们说说日本乒乓球队这一次这些年来作为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啊最大的竞争对手，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评估吗？ 日本队这回在这个前面的男单和女单的表现之中啊，略微有点让人失望啊，因为像他男队的头号张本智和，第二轮之后啊就没见不着了，而第一轮呢他正好是轮空，所以对于张本智和来说，这次的世乒赛他就是一轮游。那么伊藤美诚呢，虽然打进了这个4强，但是他最终是输给了我们的王艺迪啊，在打进了8强啊，在进4强的时候他是。这个输给了王艺迪，这样的话等于让中国女乒就是4个姑娘会师于前4强，这是这次世乒赛上5个单项之中中国乒乓球最强势的一个单项。所以呢，我觉得在男单女单上确实有点令人失望，因为我们知道今年毕竟是世乒赛跟东京奥运会同处一年，所以在这一年之中，或者说这一个东京奥运会期间呢，日本在乒乓球这个项目上的投入是非常大的，可以说不亚于我们中国的乒乓球。但是最终我们看，无论是在东京奥运会上，还是这次在休斯敦的世乒赛男女单打上，那么没有交出一个不是说漂亮的答卷，我认为他连合格的答卷都没有。但是看过了这个两个单项不理想以后，我们进到双打这个环节中，我们看，哎，日本人这种应有的这种底蕴还是有所显现。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今天北京时间中午，他虽然是混双输给了我们 王楚钦、孙颖莎，但他毕竟拿到了一个混双的银牌啊。我们知道在东京奥运会上，他在混双上也是冲掉了我们应有的一块金牌，所以他说明他这个项目他是使了劲的，而且他确实有收获。另外一点，我们就看在女双之中，我们看他也进了啊，这个他是伊藤美诚和早田希娜啊，这个也是，所以他是混双、女双，他两个双打的项目中，他都进入到了决赛，这也反映出了日本乒乓球也不是说，白给的，他还是有一定能力的。在这两个双打项目中，我另外点出一个人，就叫早田希娜啊，这个人过去在日本女队中是一个后起之秀，并不在我们的视野之中。日本女队真正的头牌是他的伊藤美诚，身后是平野美宇和石川佳纯，这是他三个核心的主力。但早田希娜借这次休斯顿世乒赛，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决赛项目中混双和女双都出现了她的身影，而她只是一个两千年七月份出生的一个，今年才刚刚21岁，所以呢年龄轻，发展潜力大，上进猛，所以这个人我觉得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啊，瑞典的小孩19岁的成为中国男兵未来值得关注的一个点，而在女兵这个范围上，我觉得早田希娜应该被列入中国女兵的一个重点盯防的对象。 当然这边关于李铁指导的事儿，李哥老师今天还有没有想说几句话的？有没有想说的？ 今天我在下班路上，其实我一直在听你们俩快乐的这个因子的聊天。 哎呦，谢谢李老师，谢谢。 所有的项目都很快乐，但只要一提到中国足球，这就是悲伤因子了。所以跟今天晚上这个话题整体的氛围不太契合。关于李铁这件事情，我认为啊，那天咱们连线说过这个话题，我不是做进一步的展开，我仍然感觉到换李铁的这个成因或者动机不够那么的充分啊，不到一个换人的这个时机点。现在对李铁的这种炒作下课，我觉得更来自于某些媒体或者某些个人啊，足球记者之间的一种个人的意愿啊，这个其实这方面的过多的发言，我觉得并不是非常的妥当，并不是有利于中国队未来的建设，是吧？未来明年这40强、这12强的最后4场比赛打得更会是不是稍微好一点点，或者未来中国国家队的建设这些方面出发来做的这个讨论，更像是一种泄私愤或者阐明个人的意愿的这种观点。我觉着啊，这个有些的言论点已经超出了应有的范围，我觉得已经干扰到中国足球关于中国队主帅人选的一种选择上。 哎呦。李哥老师，我不得不说呀，您跟我还有好多我们屋里边这朋友都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哎呦，那好， 哎呦， 太幸运了。 是，好的，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了资深的体育评论员李哥老师。李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的，再见。 哎，再见。 哎，觉得李哥老师这么一说，应该不会再有人怀疑说铁子哥是不是康乐他家老舅了哈？要不铁子哥还是李哥老师的侄儿吗？ 对呀，这咋还能攀上亲戚呢？ 是的，哈，这个事咱就事论事吧，就跟小小强之前跟我们说那个工作上的事儿一样哈。 你看 这事儿呢，也就是在工作范围内，咱别上升到这个什么人身攻击上去 啊。对，这事儿我看大家都很理性，我们这屋都比某些这个媒体的理性啊。 哎， 而且我看到一个观点，我又是给在论坛上各种给他点赞。某一个观点就认为说，哎呀，中国足球都说这个，球员差，教练差，谁也这差那差的，说好像中国足球媒体某些人也不一定强到哪去吧。哎呀，你看， 哎，咱也没说谁，咱也是就事论事啊。 啊，对呀，反正这个，哎，有朋友说这个很客观等等的，这个反正我认为啊，看一个体育比赛，把它看明白了。也是快乐因子之一， 嗯 啊，千万别被别人带节奏，各位。 哎，没错，有的时候体育比赛也真的挺纯粹的，不过就是一场比赛而已。 哎， 背后的一些故事呢，咱太去深究或者纠结于找一个明白的话，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哈。 没错啊，当然这边还有朋友说，是不是这两天关于最新的病毒的这个变化一些情况啊，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哎，这个真得给大家好好说道，因为这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哈，最为关注的一件事儿了。 哎，说的这个叫奥密克戎啊，各位， 名字有点拗口啊。 是这新毒株，世界卫生组织早些时候说了，这个奥密克戎这个新的变异毒株在全球总体风险评估为非常高，可能在世界广泛传播。那到底它怎么就这么厉害呀？ 哎呦，这个也是看了有各位专家的点评，包括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老师28号在微博就发文说，由于携带病毒的突变点多，所以在传播上的短期之内似乎他是战胜了南非的其他毒株，包括德尔塔毒株，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出于谨慎将其列入到了密切关注的这个变异毒株当中啊。另外就是它传播速度快，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老师在广州接受采访时表示说，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奥密克戎毒株传播速度很快，而且在南非等多地流行了。为了应对这个新的变种呢，像英国、美国、加拿大、欧盟多国已经针对了非洲南部的多国发布了相关的旅行禁令。而且第三呢，为啥这个毒株挺厉害呢？好像是说存在突破原有免疫屏障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哎呦，你看。 是的，但是呢，现在也请大家放心啊，包括张文宏在内的很多专家都认为，目前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现有的疫苗就此失效了。而且钟南山院士也表示呢，这个变异毒株很新，但它有多大的危害性，传播会有多快，会不会使得疾病更加严重，以及是否需要针对它来进行疫苗研究啊，还需要根据情况来判断。现在下结论呢，都为时太早了。与此同时，这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也表示说，这个今年冬天明年春天流行毒株主要是德尔塔毒株，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能否发展成为主导毒株也需要进一步的密切观察。 是当然了，吴尊友也表示说，动态清零是我们中国控制疫情的法宝，这个法宝效果非常好，只要坚持常态化的防控措施，就能够防止奥密克戎毒株的这个流行和传染啊！所以大家对我们中国的防疫一直是相当有自信呐。 是的 啊，看到我们邻居了，这边日本，哎呦，也针对这毒株有行动了，你看。 对，因为日本首相今天也宣布呢，日本将会禁止所有外国旅客入境，11月30号起生效。日本之前呢是允许海外商务访问者以及学生入境的，那最近呢，由于担心奥密克戎新冠变种而禁止来自非洲和其他非洲国家的入境。今天上午呢，当地媒体也说，日本政府将会宣布重新暂停允许商务访客和留学生入境，这也意味着呢，日本将会实际上禁止所有外国旅客的入境。 是， 当然了，我们其实这一段时间也是尽量别出门，尤其是出国就更别提了哈。 没错，大家做好科学的防护。这边看看大家也是聊的，哎呦，孙东玲他说了，聊到疫情的事啊，要做好防控，保障冬奥的顺利进行，这个是我们肯定能够做到的啊。 那说到这个冬奥会呢，也有一些好消息要跟大家说，就是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荷兰站呢，在当地时间28号已经收官了。咱们中国队以2金1铜结束了这一次之行，可喜可贺的就是，通过之前4站世界杯的比赛，咱们中国队已经拿满了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 哎呦，太棒了！当然这边大家都来说今天的话题，分享你最近的快乐因子。苏格兰高地儿他说了，他的快乐因子就是没事在大自然里边好好去旅旅行，让我们停下脚步慢下来，大自然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啊。 是的 这真的，心里有啥事儿难受的啊，快乐因子不足的，除了听我们金戈铁马节目之外，到大自然走一走逛一逛啊，没准儿说非常漂亮的阳光啊，非常漂亮的蓝天等等的，就能冲掉您内心的阴霾呀。 是的，所以我就特别理解那些这个摄影爱好者哈，没事儿能带着自己的相机，穿上这个专业的装备，深入到大自然当中去拍一些很漂亮的照片哈。 对， 现在就能理解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能找寻到他们的快乐因子。 是，而且就是照相机照出来的看这个世界的角度跟我们人眼还是不一样的。是， 要实在不行，咱之前不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全北京10大背街小巷吗？ 对， 美背街小巷，咱在城里转一转也好嘛。 都挺好。这边还有王瑞露也看到我在我们的分享啊，他说每天听我们节目看我们节目都是他最大的快乐因子啊，这是在微博当中，这位新的朋友，感谢您的大力支持。分享一下现在的点赞助力榜当中各位的小手都没闲着，今天点赞的排名前十位，第一1908，第二9489，第三爱吃水煮鱼，第四笑看风云，第五孙东玲，第六1717，第七 YYDS， 第八 Becky， 第九，默默听专家评论。第十，7250，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啊！哎呀，当然说到了快乐因子在生活当中的，哎，我觉得啊，平平淡淡才是真。 是的， 不需要大鱼大肉、大富大贵，偶尔在深夜当中。 我刚想说。咱俩真想一块去了。我想说的是，深夜里的一碗泡面， 哎呀， 能够一解烦人心呢、啊。 是，方便面有啥咋这么香呢、 啊？方便面就什么呀？ 就火腿肠、 牛板筋 啊，各有各的折。 是的， 总之这叫泡面的幸福，也是一种快乐因子啊。算吃一碗泡面我也可以有满满幸福滋味在心里回荡。哎呦，这吃泡面得看跟谁吃啊，或者说得什么情境下吃泡面吧。比如看球的时候吃肯定挺香的， 嗯， 那你要我天天晚上吃泡面我可不吃 啊，这容易长肚子长胖 啊。对呀、啊、 而且你说这比赛要是打得顺利，我吃泡面那也过瘾啊。 对呀、啊、 这样打得踢里秃噜的，这个不顺不畅的，我这泡面吃的不也堵心吗？ 哎，是啊，而且这首歌唱的叫泡面的幸福，就是那意思，有一个人愿意陪你一块去吃泡面 啊。你的重点在这里呀、 啊啊、对呀、啊、这是一个快乐因子 嗯、 啊、就是不是说在不在乎你啊。开始啊，有的女的之前嘛，某相亲节目特别有名嘛，叫、什么诺啊，她这个价值观不太正确嘛、不说她就想啊、宁可在宝马车当中哭泣也不坐自行车跟你欢笑。 是的是的， 那能行吗、啊对呀、那不行，那都不是快乐因子。我们就讲究要找到一位啥能跟你愿意跟你一起吃泡面的人 啊， 但是你舍不得让他吃泡面，我只是说这个心而已啊。 哎呦，你看吃泡面吧，要啥自行车呀啊！ 行，等疫情结束之后，我请各位吃泡面。 哎呦， 我这个我能请得起。 除了吃泡面，咱还要给大家兑现的就是这个 KTV 的事儿嘛。 哎，这个是啊，包括咱们疫情结束之后谈心会， 嗯， 面对面谈心， 谈心会。 哎 哎，到时候如果还有很多朋友像小小强今天有烦恼的话，也一定要告诉我们哈。 没错，大家这边还有。聊各种各样的事儿的、无时不刻他说了，泡面吃多了可不行，营养不良啊、小孩千万别去吃啊、这只是一个冲击的， 偶尔吃一吃嘛。 对， 而且您吃的时候您也可以配上什么虾仁啊、鸡蛋啊，营养都往里粥。 是啊，就像我们的生活当中一样，把快乐的因子吸收到您的日常生活当中，一碗简单的泡面有可能就成为一顿美味大餐了。 哎，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晚高峰5点到7点厦门康乐陪着各位就进行到这了，咱们明天再见啊，各位 一定要快乐哟。 也让我充满了希望，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